管他仍然的所有，他蹉跎了回眸，他和我撒了泼，他揭开我的伤，浑然不知的痛，眼泪划过所有的梦，绕过你眼神的汹涌，你内心的躁动，你为谁发了疯，我百般的包容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却把承诺千疮百孔。你曾说过陪我去看一场雪，我在漫漫黑夜等候你的约，可谁又知道寒冬守不住枯叶，北风分裂留下一个缺。